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 Peanut，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同分小姐， 靓煲王，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鲩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我买，我同妈妈好开心。好多嘢，好多嘢。我饮咗少少，哇！正啊！ 有你有你有，你一只歌听到心痕痕，扭扭条腰即是真痕痕，随时怕冷肉吞上吞落俾人人，我有发命扭几扭下几晕晕。开心唔使担心，迟下杀到自冧，笑口人人人，今晚人人人人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嗱，其实咧就呢一个我哋就2020年第一集啦，我哋今日就1月3号咁样， 所以我哋为咗庆祝2020年嘅第一集，我哋前面有啲日历 啊，日历咁样样噶嘛， 月历啊。 阿土伯就攞去印嘅，咁就呢一、這个我哋我谂过就我唔知道未同你倾啦，咁但系其实我系评估过之后，我觉得系义卖，我觉得想即系帮即系而家啦，就啲义士去义卖会好啲嘅，其实就系、 是、都可以 嘅，系啊，咁就初步啦，就其实我计划就系、是、扣除成本啦，咁其实就去捐俾612啊或者星火咁样样，不过星火可能有啲难度啊，其实就 612咯， 不过可能就 捐啲俾花生台都唔得噶， 啊都得都得都得，即系呢个就叫扣除成本啦，系咪？咁就 咁啦，做到几多得几多啦，就即系如果大家过往有捐过钱嘅，咁你就攞得㗎啦。OK， 我会畀个地址你，即係到时你去攞，不过费事喺呢度公开住啦，就我哋做一幅图畀大家。如果系， 唔系我谂，即系 过往未捐过钱嘅， 影啲相俾大家， 过往未捐 过钱 嘅，咁你咪到时我哋有个箱，你咪照入咯，照完落座啦。 咁啊，即系大家你见到好多相啦，其实都几有代表性嘅，其实就系、是、咁，你见到呢一个2020啦，其实我见到好多相都系今个礼拜咧游行咧时候咧，其实啲文宣都有贴出嚟嘅，其实系咁啊，呢啲我哋喺连农场都见到好多啦， 好多好多，所以就系我照印嘅啫。 咁啊，其实如果你话黄店嗰啲你攞嚟咧，即系其实收息有铺头咧，其实呢一眼就可以认得到嘅，其实系咁啊，即系我亦都咁样谂啦，其实就系、是、可以做到几多得几多啦，系嘛？即系其实黄色经济圈你见到呢个礼拜咧，就算喺游行咧，咁其实好多人都去开始宣传啦。咁即系你知道啦，其实而家冇咩认证噶嘛，即系我亦都唔同意话有一个好严谨嘅认证。咁但系有啲嘢咧就可以知识别嘅，其实系。 个月历摆喺张台度， 系啦，咁样样。 我哋迟咗少少啊，因为我哋唔敢拎翻大陆印啊， 系咩？ 系啊，所以贵啲啦，已经印出嘅时候。因为点解？喂，我话喂，你千祈唔好拎翻大陆印，因为到时你扣起咗，咁我找唔找数啊，大佬？ 系啊，系啊，系啊。 咁同埋佢有啲意思嘅，佢喺每一个好重要咧，我哋过去嗰半年嘅日子里边咧，都有即系例如话721，嘅下一句咩话？ 呢个唔见人， 系咯，831 就打死人啦，系啊，呢啲咁嘅嘢。咁啊，对于土伯嚟讲咧，其实你都系一个好大嘅突破。你以前即系见到呢啲勇武嘅符号咧，咁你都可能会有啲抗拒噶嘛。 唔系，我勇武嘅时候，你包嘴唔住一边。 咁啊， 你推过铁栏未啊？ 咁 我冇。差佬格斗过未啊？你有个案底未啊？ 阿金英啊，试过推过铁栏嘅，金英 就系啊。 哦，金英啊，佢第一代 plan 住去攻打礼宾府嘅人嚟噶嘛？ 咁啊，即系呢个咧，就其实可以俾大家留个念啦，亦都系 我哋嗰啲唔系口头用， 你知唔知我其实咧组织策划咗好多次咧鸡油蛋嘅？ 系咩？你真系咁犀利？哇！ 讲都唔认啦，系咪讲笑？ 不过你系烧嘅嘢嘅火魔法，你试过嘅，即系呢一个火魔法，呢一个火魔法呢个名布同埋烧嘅车胎，系咪？即系呢啲咁嘅嘢，其实阿赌伯系做过嘅。 集过警啊，非法集结过 啦。系啦，即系其实如果你话睇翻香港嘅呢啲咁样嘅公民抗命嘅， 你上亲去嗰啲 case 啊？ 案件 一定有我同梁国雄两个名嘅， 系 因为两个都系令到你定罪嘅， 系系啦，咁啊，即系你 即系你假你衰嘅案例， 都系攞你哋啲案例嚟定罪嘅咁样。咁其实我觉得嗱喺呢一个区议会选举之后咧，其实就好似。如果大家即係我唔知大家点睇啊，我觉得好似沉寂咗少少嘅，其实就係、是、如果你话讲两个礼拜之前呢，咁即係嗰啲和你 lunch 似乎係即係少咗啲嘅，咁但係你发觉呢个礼拜好似又多返啲喎，又今日好似有啲观塘定边度啊， 都有就 开始有和你 lunch 返 係啦，返嚟啦啲和你 lunch， 咁亦都你见到就其实我諗係好可能就係因为最新呢，即係其实呢、這、一个火头呢可能就係呢一个星火事件啦，係咪咁星火被呢一个查封咗之后呢，確实係令到即係而家呢一个除夕啦，係咪除夕就其实你见到第一波你旺角嘅呢一个回风呢已经遭殃啦，其实就係、是、咁上水亦都有喎，上水已经拉咗喎，上水有一个就其实係即係亦都係爆呢一个即係上水分行嘅玻璃呀，然之后其实原来好快提堂，原来已经係而且判咗一年，因为认咗罪，佢好快认咗罪。咁就 最近嘅啫系嘛， 最近嘅即系其实系 太多 前日咋，其实你见到而家系即系好似极速排期啊！你搵到721嗰啲去晒边啦， 咁 七二一嗰啲未审啊，大佬。 proof 到一样嘢喎， 吓， 其他嗰啲可能系差佬做 嘅， 即系如果我系汇丰咧，就做一个好好嘅调查，咁边啲系真系黑衣人，我哋嘅示威者，边啲系黑衣人系即系差佬卧底嘅，因为我发觉都奇怪嘅，我识我1月1号之后咧。我起码收了三四个汇丰的电话 ，OK， 一月一号之后， 系啊，好好 service 啊！突然间一就问我，而家1.45厘嘅美金，你有冇10万蚊可以存嘅？ 就唔系话，就唔系你问你户口嗰啲嘢， 唔系啊，直情啊 ，address 个名啊，唔系街边嗰啲 promo 啊， 唔系啊，就系话你嗰啲咩，即系你知道啊，你嗰啲户口啊，即系其实好多出出入入啊，话你咩噶嘛，其实系。 咁第二咧， 洗黑钱。 第二咧。就因为我戆居居咧有一次咧，连续找三次卡数啊，揿错咗掣，我唔应该系，唔知系咪即系食咗药啊，定系乜？ 佢问你系咪找多咗？ 唔系，系啊，啱啊，我退翻俾你。 唔系佢嗰啲，佢唔系嘅，如果佢找多咗咧，佢系等于当 credit 嘅，唔系佢嗰啲系等于当 credit 嘅。系啊，咁但系佢问题就系佢主动，即系我已经有觉得奇怪啊，所以我问佢，跟住佢话我最后复你一个，跟住打到一电话嚟，就话我已经同你 reverse 咗啦。 啊咁好， 跟住问你要唔要利是封？点样唱法？ 系 哇，大佬咁好 service 都话 呢个咧就等 平时啊打电话去啊，系嗰几个钟头咧，我已经留低 message 嗰种啦，我仲系嗰啲有RM 招呼你嗰啲都。耐噶嘛，而家积福啊！ 呢个咧就等于咧，其实你见到麦记呢排就系出啲即系特价麦乐鸡啊，特价麦乐鸡就又做 promo 啦，咁而家仲有元气寿司啦，又做 promo 啦， 啲中资银行都系咁样噶， 系嘛？ 好多啲高息存款要求，唔系好多低要求嘅高息存款，咁成日就叫你过去存翻10万蚊入去咁样噶嘛？ 咁你见到即系好似呢啲咁样嘅蓝色经济圈啊，就开始有。啲心虚啊，即系开始做多啲 promo 咁样吸翻你翻嚟咁样。 咁我暂时未打算取消户口嘅，因为我取消完之后咧都冇乜地方开得到。我试过啊，东亚银行啊，撩我开户口啊，跟住我 make 完 application 之后 reject 我啊， 系咩？ 个人户口啫噃， 个人户口啊， 系啊，因为我系 political sensitive person 嚟噶。 哦，你仲系 political sensitive 啊？ 系啊，佢 check 到啊。 佢 佢你做个社民连主席啊 ？check 嘅方法， 哇，几多年前嘅事嚟？ 其实 check 你嘅方法好简单嘅啫。 唔系前两年嘅 check 你嘅方法好简单嘅啫。其实就喺文汇报或者大公报咧入边，系咪讲系咪应该亦都有个即系？ 唔系，因为而家咧你任何一个人啊。如果你無論開公司又好，開户口又好咧，其實咧你買咗個電腦嘅 software，Grant Thornton 又好，即係好多嘅，就佢會叫你做呢一個嘅 DD 先嘅，due diligence 啊嘛。 嗯， 咁我 office 嗰部咧已經係揾到我的名噶。咁但係嗰啲又正正經經嘅，即係唔係太衰嘅。 係 嚇。咁、啊、但係我唔知道第二間銀行或者第二個即係做呢啲嘅即係打擊呢一個嘅洗黑錢啊或者恐怖活動嗰啲 software 寫咗我啲乜嘢上去噶嘛。 嗯、 啊。我有權睇嘅其實，不過我冇咁得閒啦。係，既然有户口就。所以我真係冇大家咁多選擇，可以取消好多個户口喎，為表抗議真 係 大鑊。 咁啊冇辦法嘅喎，即係所以你而家你有咩户口咧，就應該珍惜啲咩户口喎。其實就係、 是、啊，大佬、啊、真係。 咁所以就呢、這個就 咁你響唔響應你拍檔啊劉世良講緊嘅杯葛國泰你咁多 Asia Miles 咁咧？ 唉，咪送曬佢咯。 嚇、 啊！我真係好多 Asia Miles 啊，大佬。 嚇、 啊！唔知點算啊，大佬。 咁啊，而家就冇辦法啦，咁樣咁好啦。嗱，即係其實你見到近排咧嗰啲叫做。系，即系我哋见到啲社运开始回，即系回翻，即系升翻温啊！即系咁，你起码就系我哋 make 到 statement 就话俾呢个林郑月娥听，你想社会复和咧，但系我哋就答你，我哋能战先至能和， 嗯， 系嘛？你想复和啊？我哋要话俾你听，一定要能战先至能和。咁所以你见到咧呢个礼拜，即系我哋呢个元旦日游行啦，元旦日游行之前啊，即系其实除夕啦，其实我哋倒数嗰日咧，因为我出咗尖沙咀啊，同阿世良做完节目之后，我即刻飙出去咧，哇！但系已经好 Q 多人，咁逼唔到过去。咁就你见到佢哋即系呢个倒数已经有好多人，数完之后 真系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啦。 系啦，即系学呢啲 香港人复仇啦， 学啲黑警话斋，即系原地解散啦，系嘛？原地解散咧就即刻咧。就喺呢一個彌敦道就遊行，喂，真係其實未試過咁好 feel， 即係呢個你我哋過往即係呢一個聖誕封路咧，就封得多其實就係、是，咁但係呢種咁嘅封路咧，咁你見到即係你一出到去之後，呢啲車就好 Q 無人啦，係咪？即係停曬喺路中間，然之後啲人就即刻喺度遊行咁樣樣，咁、啊，即係其實如果我如果驚，如果見到有啲中港車牌咧，我諗到嗰啲車都驚啊，大佬，即係你喺梳士巴利道都唔知會唔會俾人哋裝修嘅，其實係裝飾啊，應該。咁讲，咁好啦，即系你行完之后，你行好耐，其实系邓小华就系嗰晚中，就系嗰晚中咗呢一个催泪弹啊嘛。 左边右边？ 左边。 左边，左边，其实差唔多爆眼嘅。佢系因为佢呢个咧拳，即系拳骨位，其实系、嗯、 好彩嗰个拳骨啫。 咁佢话啦，佢就系话，佢正正其实。本身佢就係呢一個行人路嚟，其實係，其實佢都即係佢點解會出現啦？其實大家如果你雨傘運動都知，其實佢文化監部一員嚟噶嘛，其實就係、是。咁而家即係你知道啦，啲差佬連啲區議員啊、立法會議員啊都唔卸你啦，更何況你自己講你自己咩文化監部係嘛？即係你立法會議員，你咪睇下即係呢一個許智峯咯。許智峰前日 即刻扯口罩，即噴， 撲佢個街扯口罩噴，又話人哋垃圾會議員。系嘛？即系你喂，你即系呢啲讲呢啲说话你讲嘅咩？ 唔系，所以咧，你个结论、啊、或者你讲完之后嘅结论好简单嘅啫。点完啊？ 啊！ 喂，我净系睇我屋企每晚十点钟已经知噶啦。 系、啊、 本来停咗一排嘅，一发生呢啲嘢咧，又再嗌过嘅咧。 系啊！ 喂，你估以为香港人好容易淡忘？ 啊！ 我个人人生嘅经验里边，我觉得呢一个运动仲比八九年六四更深刻。 系、啊。 因为点解咧？嗰样嘢系好贴身嘅，直情系杀到埋嚟屋，随时屋企楼下。 啊！ 所以你话叫香港人即系放低佢啦，系好难。嗯、你一系就快快脆脆出解放军，我讲过好多次嘅。一系你快快脆脆喺政治上边咧有实质嘅让步，你唔好以为咁样 hea 我哋咧，即系我哋就会即系收兵。你而家咁咪仲好，继续 keep 住呢个 momentum。 嗯。 OK， 个零两个礼拜又嚟过，即系我哋再反抗。 嗯， 唔系叫大家去装修，唔系叫咩啊？我冇鼓励呢啲嘢，但系就即系请大家万事小心啦。即系而家呢个政府已经系癫到去咧一个阶段咧，就立法会议员咧都唔会俾面。 嗯 ，OK， 咩文化监部嗰啲更唔使旨意。 嗯， 系嘛？所以前两日啦，个零两个礼拜前啦，应该剪头发。我都系啲我哋自己友嚟噶啦，咁样佢话你使唔使染黑啲头发咧？我话唔使啦，我话染黑咗之后咧就当个僆仔，咁啊我出到街就俾人斗同埋俾人打啦，大佬。 嗯， 跟住我当然讲笑啦吓，你唔使咁样望住我。喂，而家系几咁？喂，香港危城啊，系几咁危险啊？你谂下。好啦，1月1号我哋正正经经游行，都差唔多未开波咁就系好多人都、嗯。喂，你已经话要 cut。要 cancel， 五点半就话 cancel 啦， 系咪因为烧只狮子啊？因为搞嗰啲提款机啊？ 烧狮子系之后嘅事情嚟嘅，烧狮子系之后嘅事情。 喂，但系喂咁多助证，你唔好话我真系噏中，成日都喂，起码一半系佢哋搞噶啦。已经有人证明啦，话嗌自己人啊嘛。 呢、這个就系喺 下次我同你做火魔法师嘅时候都嗌自己人啊，大佬。 唔系下次五点，唔系即系嗰次就系五点钟嘅时间，就其实发生喺呢一个咧修顿球场出边嘅，即系呢一个叫做中人寿大厦隔篱嘅呢一个汇丰银行分行嘅。咁嗰间嘢咧，就其实就系本身有一男一女就喺度就爆玻璃啦。爆完玻璃，喂，咁其實咧，即係點解會有人問？點解會有啲人咧就所謂捉鬼？嗱，即係我諗，即係有啲連登嘅網友咧，包括一個咩仇視小隊啊，係嘛？即係佢哋就話，大家捉鬼啊，搞到咧，即係嗰啲勇武咧，就其實好冇癮啊，甚至乎咧，就其實想，即係如果再係咁搞嘅話咧，咁我哋就唔玩啊。咁嗱，首先嗱，我哋都要理解一下點解喺遊行期間。會有啲人咁樣所謂捉鬼咧，究竟點解會有呢咁嘅反應咧？嗱，其實就係因為你打破咗我哋嘅共識啊，即係你嗱和勇所謂不分啦，喺遊行嚟講咧，其實我哋自己本身都有個默契，個默契係乜嘢咧？我哋亦都聽過好多次，呢啲勇武派咧，其實自己喺遊行嘅期間，即係如果係對外有咩宣誓去講嘅時候咧，佢好多時候都會強調自己係保護遊行嘅人士，保護呢啲咁樣嘅和理非嘅，即係呢個就係佢哋嘅使命嚟嘅。佢哋覺得就係、是、 你而家咁樣做法，遊行都未完，我當係我哋自己，當係自己人士，咁你咪即係點保護咧？ 係啦， 我都唔知點走，單半個鐘頭。 吓， 呢个系第一个问题。正如嗰次，去美国领事馆嗰次游行，有啲人都未起步，你已经烧紧个地铁站嘅时候咧，我哋系走唔到。 系， 喂，呢个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 系啊， 即系大家要谂嘅地方就系、是，我当系自己人先。 系 ，OK。第二咧，我发觉个问题系咩咧？喂，咁容易就俾人打击到嘅。喂，如果话你应该咁讲，如果话捉鬼嗰啲人根本都系卧底咧。用乜嘢啊？嗱，我就冇讲过呢咁嘅说话。 系 啊，我捉还捉，因为确实你系需要捉嘅。如果唔系咧，你又会出事。但系我都唔会公开，即系讲得好明显，亦都冇意义啦。 心照好多人， 大家心照啦。 嗯， 系嘛？当然有啲人话：，陶君衡，你都系即系帮自己做紧一个期望管理，就永远觉得呢啲行动咧最好就系差佬做。 嗯， 系嘛？就容易解释啦。咁你当系啦。OK， 不過確實亦都太多佐證係證明呢一樣嘢啊嘛，所以我覺得，喂，其實咁容易俾人打擊到嘅話咧，喂，咁我就跟你呢個思路咯噃，我係政府啊，我意思係唔係我啊，就咪話猛話，係啊，我腳捉鬼咁。 嗯， 同埋呢輪好多吹風噶嘛，你即係你諗下，突然之間好多人就叫就叫大家去一啲藍絲 group 嗰度俾嬲咁樣，但係。大家亦都好清楚一樣嘢，就係你不斷咁樣同呢啲咁嘅藍絲 group 做呢個 interaction 嗰陣時，其實係幫藍絲推緊文宣噶嘛。 嗯， 即係同樣你捉鬼都一模一樣。喂，你真係走去話，喂唔好去捉鬼嗰陣時，咁大問題。遊行期間和理非時段，喂不斷嘅咁樣出現破壞商鋪嘅行為嘅話，喂你唔係外界認為嘅暴徒，你都會俾人標籤咗噶嘛。 嗯、 所以即係和理非時段去到制止呢啲不必要嘅發泄，即係假設係手足做嘅先，不必要嘅發泄其實都有必要嘅噃。對， 所以我話咧，其實割席呢個講法咧，我哋三番四次去講過，我同 Anthony 得個共識就係話，喂，你割行為啊嘛，你唔係割人咯、啊、，OK？ 呢一種行為，嗱，老蕭都好似噏過 好 多類似嘅嘢， 好早講。 喂，你 make a list。嗱呢啲嘢咧就系我哋可以接受嘅范围里边，或者我哋对形势嘅评估。嗱，老实讲呢啲嘢系相对嘅啫，个概念系冇绝对噶，系咪？喂，咁呢啲嘢如果你超出咗呢一个范围嘅嘢，喂就唔使捉噶啦，嗰啲就系鬼嚟噶啦。 其实就 不，其实我觉得系冇意义噶啦。 都有嘅，即系其实你咪睇翻咯，即系帮大家温下先。呢、這个就系、是、其实喺连登咧都出过咁嘅铺嘅。 割席宣言 有个割席宣言啊嘛，即系唔强奸唔抢劫啊，即系呢啲咁样嘅 好低要求 啊。对高对报道记事实嘅记者，即系你唔好话文汇大公咧，嗰啲唔系报道事实，嗰啲咧就听党话跟党走嘅狗，即系呢啲咁样嘅奴才嚟嘅。 你可以唔使尊重啫。 系啦，同埋呢啲咁嘅外国朋友一律尊重。 尊重呢啲乜嘢吓，唔会持有锁匙开警车车尾箱呢啲乜嘢 吓， 唔会抢枪咁即系不智，让警方咧为实弹行为即系铺路呢啲乜嘢。咁、其实嗱、已经有嘅，只不过就系系多系少咧，呢、這个可以商讨。咁但系其实本身即系大家都觉得有啲嘢咧，其实唔应该做。其实应其实你要划线嗰啲嘢咧，客观上系需要嘅。咁而事实上，就算唔系鬼都好，其实即系如果唔系鬼，就算唔系鬼咧，其实你喺游行未完嘅时间，你做破坏啦，咁其实系真系客观上系破坏咗游行噶嘛，其实系。 睇翻呢啲咁嘅嘢，即系好似我近排去旅行去睇阿拉法博物馆嗰度咧，阿拉法咧同即系同埋巴解嗰度咧，其实系写咗好多嗰啲示威者街拉同埋行动者街拉出嚟，即系你发觉呢啲咁嘅嘢，完全系卅年前阿拉法做紧嘅嘢嚟嘅。 即系呢啲嘢，其实因为 点解咧个底蕴好简单嘅啫。第一 要争取民心噶嘛， 要做要扮我哋系非常之容易一件事嚟噶， 系啊， 亦都系冇代价噶。 系啊， 最大嘅问题就好多时我哋因为分唔清楚咧，咁你 defend 定唔 defend 咧，系咪啊？喂，咁你 defend 差佬帮你做装修啊？唔通？ 同埋而确实你嗰日你成件事走咗出嚟之后，咁有啲即系游行嘅街坊都即系游行市民都会问你先啊嘛，你系咪手足啊嘛？咁你唔應人哋，當人哋問你係咪黑警嘅時候，你又驚慌失措，然之後連袋都掉低埋，然之後跑去差佬嗰度，係嘛？ 跟住話自己人。 你最驚嘅時候，你做嘅嘢先至係最真噶嘛？ 所以 其實係。咁呢啲唔係鬼係咩咧？ 最佳嘅答案啦、啊，即係去所謂 handling objection 啊。 嗯， 就嗰啲唔係我哋做嘅。 嚇、 啊、，OK， 就除非嗰條友真係自己認嘅啫嘛，同埋你好容易衡量嗰樣嘢啫嘛。喂，咁大搖大擺走去。烧汇丰嘅提款机或者烧狮子，喂，点解成日都拉唔到嘅咧？你明知一号有游行， 烧狮子嗰个咧，嗱咁讲，应该分开嚟讲。烧狮子嗰个我信系即系手足做嘅。 O、okay, K， 因为嗰个其实冇乜害嘅， 嗰、那个冇乜害嘅其实系。 唔系，虽然我对佢有啲只狮子有少少感情。我啲咁多， 唔系啲风水佬话破咗呢个中环风水阵啦、 啊，咁大镬啊！ 系啊， 即系咪衰好多年嘅、 啊？咁啊好啊， 龙脉嚟噶嗰个， 呢个就系呢一个 大揽炒喎、 啊，揽炒啊嘛！即系而家你话金融中心边个最 care 啊？你谂下， 喂，不休息一阵喂， 好， 我饮啖水 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